阅读。北京时间22:0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洪城。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他是谁呢？他叫做季秋阳。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在中国好歌曲的节目当中听过他的歌。那么他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带来他全新的一张新专辑《时光荡》。那么先有请出季秋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嗯，还带来新专辑是吧？ 对对，带着我的新专辑《时光荡》。 时光荡，我一定要强调一下，时光荡， 对，当铺的荡， 时光荡。哎，不过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专辑的时候，我第一就是头上画了个问号，我就没有反应过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嗯，其实这个词就是希望有一个时光当铺的一个意思。 哦， 就希望有个时光当铺，但我没有要那个铺子，好像感觉看起来更有文艺范儿， 就 是，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看到时光荡之后，我会想去再往深度的去挖掘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对，我就希望这张专辑，特别希望听众听了之后能够去产生一些联想，能够去有一些思考，对自己的去思考一下时光，或者思考一下自己的过去或者未来这事儿。 其实这件事我挺赞同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就突然间发现自己心情就很奇怪，然后呢，我就尝试着把自己沉浸到一个就相对悲伤一点状态下，然后来思考自己，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周边的东西都很快，走得很快，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想过说我下一步要干嘛，我没有想过我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我没有想过我这一段还做的是不是我自己要去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你这样一个期许真的是应该提倡拿出来说一下， 听听这张专辑你会慢下来的。 听听这张专辑会慢下来。 OK， 那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时光荡》也是一个主打的歌曲是吧？ 嗯，对的。 哦，那么说到这张专辑的话，你自己也是担任这个制作人，包括词曲大多数都会来自己写的。 对的对的。 那你就觉得有没有说自己有很深刻的体会？有的时候我就自己在做东西的时候，我会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我自己在养一个孩子，把他一点点养大。 对，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对。就这张专辑前前后后做了接近，就加上最早的就创意阶段和筹备阶段，其实是差不多接近2年的一个时间。 那就是说你参加完比赛之后就开始一直在做这张专辑。 对，参加完比赛之后就那段时间就出了一首单曲，完了之后就一直在做筹备这张专辑。然后就是2年多的时间，孕育一个小孩也是足够了。怀胎10月，这张专辑已经2年多，然后我10月怀胎，然后再生下来其实也就1岁多了。这张专辑其实就让我在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觉得有点心酸，或者是有点会遇到了很多困难。 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其实写歌的时候是一件特别我之前跟别人聊过，就是很多的歌手他们，我说写歌的时候是不是一件特别惆怅的事儿？哎，他说你这个词用的还挺是那么个劲儿的。那是都有些人说我是抱着开心的状态去写的。我说你写不出来，那会不会惆怅？就是那个情绪很复杂， 把头会抠破。我跟你讲，就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状态来了，状态对了，我就会很快速的写出一首歌， 就感觉和 feel 就顺畅就出来了。 对，如果说有的时候状态老找不到，就可能就是一首歌就拖了很久很久，然后你就绞尽脑汁的在那想，头都抠破了都写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灵感的迸发一下。 对，我觉得我是那一挂的，就我需要一些灵感的冲击，需要去一些生活的经历，我才能写出一些东西来。 哎，你有没有那种就独到的说刺激灵感的方法？ 这种就多看一些电影，多谈一些恋爱，多一些旅行，是真的。我觉得 多谈恋爱这件事我倒很好奇啊，回头你可以偷偷讲给我。 多一些生活经历，你再多一些生活经历。 不过这件事儿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反正我可能会把看个电影，把自己情绪都调动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个时候在想的东西很多，东西就会带着灵感和思路出来。 对，会去对自己进行一些思考。 嗯哼，反正聊回来吧，聊回来我们再聊我们这张专辑的整个的一个 风格和调调。我听了大概整个走下来，应该这张专辑偏民谣为主是吗？ 偏民谣和流行结合，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流行民谣，然后里边也会有一些偏 rock 一点摇滚一点的一些东西， 也有一些偏沉静的。我大概反正这张专辑整个的情绪饱含的还有挺多， 都挺苦的，反正就主歌副歌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情感冲击的状态，那种有主副歌都会有一个明显强烈的情感的碰撞和对比。 所以说大家一定还是第一感觉要还是听听我们专辑当中的歌去感受一下， 对自己去感受一下。 那么第一首歌我们要是今天来听的话，你会推荐哪一首呢？ 我先推荐那首同名曲《时光荡》吧。 时光荡。那我们在时光的这个荡幅当中，我们会找到什么，丢失掉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时光荡》。I wanna try ya. 想睁开眼，坐起来，拉开窗帘，告别昨夜，就去迎接晴朗的一天。静静的呢喃，回忆着从前，时光匆匆已过九十年。当黎明再来临，叫上我一起。而过还好的话儿没说，站在路口天色已将晚， 天主星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展，届时快车道 FM 坐镇主场，为大家直击盛况。 众人追捧的超跑豪车，科技感十足的新能源汽车，还有奠定未来的概念车型，还等什么？听直播就对了。哦，还有万元红包等你拿哦，不见不散。 Carmix，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红城。那今天也是请到了季秋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刚刚我们听到了那首《时光荡》，大家有没有把思绪沉浸进去呢？你也可以把你的感受分享给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其实在整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还是挺吸引我的，就是这日子没法过。 哦，你应该是被名字吸引到了。 就是但进去之后我发现听的是还挺有趣的，就是找到了我很多年之前的那个就我觉得男生在他哎有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比较笨， 比较笨， 白痴， 不懂 啊，比较脑筋比较死。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对，就是男方和女方在一起的时候，就女的莫名其妙就生气了，就来劲儿了， 完全不对等。就包括现在我经常的状态，就是我经常要好奇一个事情，我究竟哪里惹别人生气了？ 对对，深有同感。 所以就是大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 我觉得很多男孩子或者男生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但我就觉得，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阶段和一个状态，我们在那段关系当中也会觉得很有趣。 对，一直在，我觉得会男女之间会经历这一过程，然后再到两人互相的一个理解，完完全全的理解，然后可能感情会越来越好 啊。 如果有的人过不了这一关，他很有可能会分道扬镳。 那就到下一个人那里再过一次吧。 对， 就是过不去这关，我觉得永远都过不去，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哎，那这首歌是来自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吗？ 就是自己所经历的，或者自己所看见的，或者自己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结合在一块。 结合在一起。 对，它其实也不单指某一个人或者是指谁，它其实就是我自己所见到的，然后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群体。 反正我朋友是跟我投诉过这么个事儿，我说我怎么了？我没做什么呢，怎么他就跟我生气了？然后我说你再把你刚才那个经过给我说一遍。我说这个事儿你应该没做对，你可以尝试去试探一下，对吧？ 好，我觉得你可以再经历一次。 就是我这样还不对是吗？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我全都认错了也没有用，对不起，你不太诚恳这样。 所以女孩子你把握不住他 啊。所以我们男生可能这一辈子的很大一个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在不停地了解自己喜欢的女孩。 那这读懂女孩子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啊，这比读书很难，这比读书难多了。读博士难吗，朋友们？比读懂女生来讲的话，我觉得那应该是相对简单一点的事。 对对对，非常赞同。 毕竟有一些章法嘛。其实之前我会很问很多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介意别人给你贴个标签？ 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但我现在特别讨厌人说我是民谣。 哦，就是 这就算是一种标签吧。 其实是你大怕担心你被局限在一个框框里。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当时上节目的时候就抱着一把吉他 啊， 唱了两首民谣，典型的民谣作品。 okay, okay. 然后大家可能就觉得你就只能做民谣，但其实现在大家所听到的一些，就大家所喜欢听的那部分民谣，其实可能音乐性没有那么丰富 啊哈。 我还是希望能做一些音乐性更丰富一点的东西，色彩性音乐性更丰富一些的东西，就是它可能也算是民谣一种类型，但是和大家像国内这些听众所听到的这些一把木吉他弹唱的那种 偏新民谣一些， 对，那种很多弹唱作品被大家称之为民谣，是我觉得是错误的。 我大概能理解你的状态。反正总之民谣这在音乐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鄙视链。 反正界限就太宽了。反正所以我觉得自己我现在做的就是流行歌， 就做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流行歌，统称流行歌，大家喜欢就行。 OK， 没问题。其实音乐我觉得挺多样性的，大家有的时候应该尝试多一个包容度去多听听，然后也另外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大家伙对标签的认识在哪儿啊，就是他会把一类歌加个标签，然后这一类歌他就一棒子打死，就都不听。 有可能， 我很害怕这样的人 啊。那如果说我们十年前遇到你，一定不会搭理我。我十年前就是那种人。 不，我原来也是。对，我最早的时候，我听重金属摇滚。哦，重金属摇滚。后来我转到了那大的那个交响乐。然后中间也听过一段时间哥特。然后后来又听爵士。然后慢慢开始接触民谣，包括现在的那个包括现在的后摇这些旗下的。这些氛围音乐，包括现在又接触电音，就是我一整个圈子我走下来之后，其实我倒是推荐很多的朋友说，你们尝试在不同的音乐形式当中寻找到自己能够贴到自己内心上的那个东西。 对，我觉得你听的歌和我的类型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是在一个状态走， 一模一样的状态。最早我们都听朋克，听重金属， 对，朋克我也听了， 然后后来可能想听一些古典的东西，然后慢慢提升，然后到 Jazz Fusion， 到现在我自己听电音，我觉得这电音就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和国际接轨，或者接触到最新的大家最喜欢听的这种东西，但现在就没有去排斥某一类型的音乐了。 这样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也觉得也是这个，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边说，你多听一些不会有问题的。 对，那真是歌一定得多听， 就你只要不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听不进去，你就可以尝试去听一下。 对，经常在网络上大家有讲说，听摇滚的瞧不起搞民谣的，搞民谣的瞧不起这帮子搞流行的。我其实这有啥瞧不起的， 大家都是做音乐的。 对，都是做音乐的。然后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讲，音乐听得越多，然后你的音乐的包容性才越强大。 对，然后前两天网上有个特别热的，就应该是叫一个女歌手当时写了一首歌1997，然后当时很多人就开始分析，他其实当时融合了很多音乐形式。当年我们只是，起码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听爵士朗朗上口。后来现在看里边蕴含的东西就很多。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歌啊，是在不同的一个时间段听有不同的感觉。 那真是，包括现在我们可能听，就像应该说1997，那首歌我也常听，现在都还能够打动到我。对，那歌手我也特别喜欢，就是虽然说可能现在听制作比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精良， 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设备都不一样， 但是它的旋律或者编曲 什么的都特别棒， 整个出来的状态还是能感染到我们。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听首歌吧。那么新专辑当中，如果说第二首推荐的话，你会把哪首歌推荐给大家呢？ 好，刚才我们既然聊到了这日子没法过，那这日子我们不能只有我俩不好过，对，大家都不好过一下，行不行？ 然后我们感受一下啊， 对 啊，这日子没法过，我们男生朋友们也看看能不能感受到恋爱当中的那种那个感觉哈。好，一起听一下这日子没法过。 不是说好带我去夏威夷的吗？干嘛带我来三岔湖？ 都一样咯，反正都是浪漫。 天气预报晴转阴，你像是吃了炸药半斤，脾气大得惊动北京，难得的周末被你搞得两个人都不开心，给你买支冰淇淋，尝试着能够哄你开心，你却没有一点反应，你到底还想要我怎么做？每次出门摸摸急急隆隆，头发隆隆，指甲一晃就个把钟头，位置不再暴露，电影开场一过吧，好吧，这都是我的错。你人闲事儿挺多，要吃啥从不 情有过错。我妈和你掉水里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Carmix 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请到季秋阳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季秋阳。 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歌，反正朋友们，您要是觉得这日子没法过呢，我给您一个建议，还是好好过下去吧。 对， 明天总会有新鲜的东西出现。 对对，真是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两个也聊了好多，包括对音乐的看法呀、状态，还有这个听歌的这些东西的这样一个见解。其实我倒很好奇，秋阳，你下一步的一个打算和包括写歌呀的方向什么的。 其实我现在写歌就没有去刻意的去要固定一个方向，我就随着自己的状态去走。随着状态来了我就写歌。我也不会刻意要求自己这个月要写一首，这个月要写几首，没有这样去强迫自己。我就让我自己多去经历，然后状态来了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就行。 OK， 那现在就是在计划这张专辑的实体专辑的发行，大概5月底。然后就在完了就是筹备我们的全国巡演，我现在正在和乐队一起积极的排练，做一次全国巡演。 这个很棒。就是因为之前我跟很多乐队聊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当我们演出超过100场的时候，我们再坐下来看看自己的音乐和看看周围的人，和500场之后再去看看，状态 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灵感慢慢在积蓄，回来的时候就一首好歌诞生了。 对，会有，真会有这个。 我刚刚一直想问，就是今年会不会有巡演？有的计划的话，那太棒了。 有计划，所以现在，原本是计划的是6月底，但现在可能会拖到10月和11月，因为我觉得是想要把乐队排练的更精细一些，精确到每个音色。音色的选，然后 乐队的话，现在筹备大概有几个人？ 大概5个人。我还是全编制乐队，全编制乐队。然后我就希望，因为我很少在节目上或者是在演出上弹电吉他，我希望这次能够再重新弹回电吉他。 其实我特别期待，就是你的歌的很多的现场的重新的改编版本， 对，一定会 freestyle 版，这个会很好玩。 对，我会加很多更新鲜的 现场的、 更新鲜的合成器和电的元素在里边。 哇，这个 会现场会更好玩，也是大家现在更喜欢玩的一种东西。不希望音乐就局限到一种状态，那样就不好玩了。 做些全新的尝试，然后从心底出发，然后做新的尝试。 对的， 我们先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歌和我们的想法，然后慢慢的他也能看到我写这首歌当时的状态，也就是从一个表象到一个内心的一个过程，这样是很棒。 对，而且我觉得音乐还始终得回归到现场，要把现场交代给听众去评论。他们听现场之后给他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现在如果想听到季秋阳的这个全新的专辑，应该是在 QQ 音乐上网络上是独家的。 对， 可以到 QQ 音乐当中去搜索时光荡这3个字就能听到这全新的专辑了。 对， 那好，巡演到时候你会在哪儿公布呢？ 巡演也会在我的微博和其他一些平台上会跟大家公布。 OK， 微博搜 我的名字季秋阳， 季节的 季， 秋天 的 秋， 海洋的洋。 OK， 对， 那好，我们也期待季秋阳的巡演能够成功进行，也期待你的全新的 remix 的作品。那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哪首歌呢？ 来听听我们专辑的第一首歌。一个人。 好，一个人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期待季秋阳下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谢谢， 那下期节目见了，拜拜。 在梦里用力地朝他挥手。